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东北海军的主力是以青岛为基地的，所以在918事变爆发的时候，鞭长莫及，没有对日军做出反击态势。 在东北水上力量之中，有一支是属于营口市管辖的商保局水上警察部队，有一批属于水上警察的炮舰停在营口，这批舰只全部被日军扣留。在日军扣留以后，由于918事变以后义勇军不断的骚扰营口等地，商保局员工和警察在爱国热情驱使下，趁日军军事稍有松懈之际发动了暴动，夺取了较好的炮舰4艘、巡逻艇3艘，逃到大沽和烟台，只有2艘残破等待修理的炮舰静海和快马，以及数艘机帆船落入日军之手。另一方面，沈积极安排江防舰队的出路。东北海军除了在外海舰队之外，另外还有一支活动在黑龙江上的内河舰队江防舰队。江防舰队的出海口在苏联的国境上，所以东三省沦陷，这支舰队天生没有地方可以退却。加上天寒地冻，江面已经开始冰封了，所以江防舰队在918事变以后处于一种内部矛盾重重、十分窘迫的地步。算起来，江防舰队是一支有抵御外侮光荣经历的舰队，它之所以在918事变之后如此窘迫，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黑龙江冰冻，各支舰船在船坞中无法出动，所以难以参战。第二个原因，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影响，造成官兵思想混乱。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江防舰队刚刚参加了918事变前一年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中东路之战。江防舰队在同江与苏联远东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展开了一场苦战。战斗中，江防舰队虽然寡不敌众，在苏联海军舰艇和飞机夹攻之下遭到重大损失，但采取了在芦苇丛中暗藏架设大炮的驳船突然袭击的战术，击毁击伤苏军战舰多艘，从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此战，江防舰队主力舰江亨号炮舰自沉同江，而几艘较有战斗力的战舰，包括江青、江同、江平还有东乙，都在战斗中沉没，人员遭到很大损失，所以918事变爆发时其势力已遭到很大削弱。 由于与苏联的恩怨，江防舰队显然无法撤往苏联。其指挥官尹祖英收到沈鸿烈的命令，要求把军舰自沉，人员撤离。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在日寇的进军之下，江防舰队内部大多持观望态度。在军舰封冻于船坞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他们把军舰上主要的火炮拆卸上岸，编成了海军炮队，参加到了哈尔滨保卫战中。1938年1月26日，在伊兰镇守使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司令丁超发动哈尔滨抗战时，江防舰队组成海军炮队参加抗战。自卫军的陆海军从1932年1月26日至2月5日进行了10天的哈尔滨防御作战。失败以后，残存的炮队人员一部分转入东北义勇军坚持抗战，视为海军在东北抗战中做的一点贡献。哈尔滨失陷以后，由于海军炮队上岸抗战，大批主张抗日的将士离开舰队，倾向投降的尹作乾势力在舰队中占据了优势。而日本海军在事变爆发以后成立了满洲海军特设机关，频频与江防舰队接触，派出日本海军驻东北特务机关长小林省三郎少将，极力拉拢尹作乾，妄图吞并江防舰队。1932年2月15日，满洲海军特设机关的佐佐木高信少佐在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与江防舰队签订协议，江防舰队正式归顺伪满洲国。同日，江防舰队全部舰艇引渡给了伪满当局，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终陷敌手。但是处境艰难的海军官兵仍有很多人不愿服膺，江防舰队被迫降旗时，有100多名官兵上岸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当时舰队全部舰炮和枪炮已经按计划运到江北，交给马占山抗日部队。即便是留下的官兵也多持待机应变的想法。后来就是这支舰队的人员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利济号炮舰起义，万里转战，归国抗日。1938年2月24日，日军2000余人从北向南进攻临沂东北的沂水、诸城、莒县，但北上日军在莒县遭遇到激烈抵抗，守军宁死不屈，打得英勇顽强，接连击毁日军两列装甲列车，最后大部牺牲。这支部队便是东北海军保留下来的海军陆战队，他们从青岛沉舰撤退，在这里打响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在台儿庄会战取得大胜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战役的续战竟然是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展开的。从沈阳撤退以来，东北的海军弟兄们已经为这一天等待了7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收集抗战史料时，曾经收到一张电子版的老照片，显示的是一列被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横躺在轨道上，景象凄惨。控制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拥有并改造有一批既有重炮火力又有钢板防护的装甲列车，在侵占我东北三省过程中曾广泛使用这些装甲列车作为攻击利器。如进攻江桥马占山部队时，日军派出4列装甲列车投入战斗，给缺乏重武器的义勇军造成极大威胁。根据照片的标注，我们得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地点在哈尔滨近郊。遭到袭击的日军属于多门二郎中将指挥的第二师团，他们正在进攻哈尔滨。 那么是哪支部队有这种勇气和手段，可以干掉日军如此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呢？根据这一信息，我们找到一份资料。从我方记录来看，1932年赵尚志将军曾指挥中国抵抗战士在哈尔滨近郊成功颠覆过一列属于日军第二师团的军用列车。然而追寻具体时间地点，却发现这并不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赵尚志将军颠覆日军装甲列车的时间在4月，当时哈尔滨已经陷落。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装甲列车遭遇了中国装甲列车。在历次战斗中都显示中国装甲列车性能优于日军。这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建造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模式设计的。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子。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他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来攻击斑马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来说，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作用非常重要，主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公狮子母狮子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这就和中日两国装甲列车的情况有些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装甲列车设计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对比双方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有以下。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何一方去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备部分装甲，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第三，机动不及中方。日军机车是临时调用 1C2 客车车头，带动装甲列车马力不足，中方只挂一到两节运兵车，而日方挂运兵车达十余节。一旦发生战斗，日军目标大，顾虑多，不免在战术动作上有前怕狼后怕虎的问题。在哈尔滨战役中，马占山曾派出装甲列车参战，但因顾虑重重，并未直接投入战斗，所以似乎也没有双方装甲列车交火的可能。就在认为此案无可定论时，我们却在一侧日军写真集中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日军陆军续兵部编印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也收集了这张照片。这竟是三张系列照片中的一张。从这三张照片来看， 倾覆的日军列车属于满铁临时在普通机车上加装护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其被摧毁的情况清晰可见，而日军摄影师的标注却更加详细。根据标注，这列列车被倾覆的地点并非城高子，而是在三岔河。这可以确定，的确与赵尚志倾覆日军列车不是同一战斗。标注中称，1932年1月28日，因为西洽所部吉林伪军战斗失利，而在哈尔滨的中国守军忽得援兵，士气大涨。日军第二师团紧急以四列装甲列车运送第四联队两个大队为基干的增援部队赶往哈尔滨，试图一举攻占该城。28日下午4时15分，第一列军列从长春开出，紧随其后的第二、第三列车随行，第四列车则在次日下午发出。在日军前进途中，不但管理铁路的俄方雇员表现冷淡，而且有七八百名中国官兵曾对日军进行阻击，使日军前进迟缓。标注中写道，29日在三岔河第二列列车被倾覆，30日夜在双城堡遭到袭击。如此，这次日军军列倾覆事件应该与赵尚志无关。那么是谁在三岔河倾覆了进攻哈尔滨的日军列车呢？答案可能要涉及一桩公案。双城可称哈尔滨的北部门户，而三岔河则位于双城以南，属于扶余县，又堪称双城的锁钥。标注中提到的30日日军在双城堡被袭击，是原东北军步兵第22旅赵毅率领第664团打的一场突然袭击，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电视剧《闯关东》曾经描述过这一战。但是664团团长吴永和也在战斗中阵亡。在双城以南负责阻击日军的是一个不甚光彩的人物，663团团长陈德才。说陈德才不甚光彩，往远了说，是他在两个月以后率部投敌，成为伪满吉林警备第八旅旅长，成了叛徒。往近了说，关于他在双城以南的阻击，多年之后赵毅在文史资料中还指责陈德才663团没有执行他的命令，没有阻击日军，甚至没有破坏铁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纪实的作者却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认为陈德才是冤枉的。文章中说，陈德才团不但进行了抵抗，还确实破坏了松花江铁桥一带的铁轨，这一点在日军报告中都有提及。只是前面不是说了吗，日本人出来两列火车，头一列就是装着抢修材料的，陈德才团挡了一下，但却没能抵挡得住。多年以后，陈德才已经当了汉奸，自然不会有人再关心陈德才的抵抗，甚至因为他后来成了汉奸，就自然而然地觉得他是当年有意投敌不加抵抗的，以至于影响战局。但实际上，虽然仅仅迟滞了日军半天多时间，但如果不是陈德才团进行抵抗，那么很可能在赵毅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奔袭伪军之时，日军就已经赶到双城。之后闻名全国的双城堡之战就极有可能变成另一番景象。以我们看到的倾覆日军装甲列车照片和其中的标注来看，陈德才部不但在双城以南对日军进行了阻击，而且通过摧毁日军列车，至少把四分之一的敌军留在了三岔河。无论从战绩还是从对以后战局影响来说，可算是去积极地完成任务了。而且按照日方记载，陈部在日军攻占双城以后还曾在日军后方截断铁路， 以至于日军从双城出发的列车无法按时到达长春，难以接运下一批援军。我们无从得知陈德才团长用了怎样的方法来倾覆日军列车，是炸铁路、搬道岔，还是直接攻击敌军列车，反正哪一样都很不容易。在同一本书中，日军刊登了一张被击伤的装甲轨道车照片。2月2日双城失守以后，日军继续向哈尔滨推进，在哈市与双城之间的五家遭到义勇军阻击，这辆车被击伤以后并未丧失战斗力。可以看到该车重弹累累，重弹的标记即如蟾蜍身上的油，但只有轻武器的义勇军却无法打穿他的铁甲，因此陈德才摧毁日军装甲列车实在是一个辉煌的战绩。然而这位曾勇毁日军装甲列车的好汉却在此后战争中消极失望，于1932年4月选择了投降。而且仅仅一个月以后，1932年5月29日吉林抗日自卫军马宪章、邢占清、杨子斌等部及工长海骑兵支队共3000余人会攻阿城，一举包围驻守阿城的伪军第八旅。经过激战，敌大部被歼，伪旅长陈德才逃往哈尔滨，伪县长魏福熙被俘，伪警察局局长被击毙。怎样评价这位陈德才团长呢？英雄还是汉奸？只能说历史是复杂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哈尔滨保卫战是东北沦陷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这场战役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东北军又是否真的一枪未发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演播白刚，制作人张雅娇。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 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陈德才在双城摧毁了日军的列车，却在之后的战争中选择了投降日军。在此之后，吉林抗日自卫军马宪章等会攻阿城，陈德才逃往哈尔滨。 哈尔滨，今天提起来，我们第一印象是黑龙江省省会。在上世纪30年代，此地却和黑龙江无关，属于东省特别区，算是吉林和黑龙江之间的一个缓冲。918事变以后，日本方面很快在哈尔滨制造多起事件，贼喊捉贼，试图寻找理由进占哈尔滨。但由于日军战略决定先打齐齐哈尔的马占山部，直到1932年1月下旬，哈尔滨仍无战情。只有日方寻找到的傀儡，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活动，竭力拉拢驻军政界人士投靠日本。由于在哈中国军政官员大多不肯附逆，1932年1月至2月间，日军进攻哈尔滨，中日两军在此爆发了激烈战斗。一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2月初，这一仗双方都动用了上万名军队，使用了重武器，在市区周围展开炮战，视为日军攻占东三省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一般我们印象中东北的沦陷一枪未发，这当然是有些夸张，但若要说双方都出动上万人的战役，那要是在欧洲中世纪几乎是灭国之战的规模了，似乎有些不可能。我们可以看一看参战双方的番号。中国方面守卫哈尔滨的部队以东北军吉林驻军为主，包括步兵第22旅旅长赵毅、步兵第24旅旅长李杜、步兵第26旅旅长邢占清、步兵第28旅旅长丁超，由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及部分绿林武装改组成的自卫军冯占海部。此外，黑省马占山部也到达战场附近提供声援。日军进攻哈尔滨的部队主力为仙台第二师团，长谷部赵务少将的第三旅团为右翼，天野六郎的第十五旅团为左翼。此外，还有收编的伪军6个旅，驻扎在齐齐哈尔的铃木美通混成第四旅团也奉命参战。但因为抗日部队阻断其交通线，列车多次受阻无法通过而未能按时到达，实际上没有参加哈尔滨作战。918事变时，吉林地方驻军共计7个旅，除2个旅投敌，张作周25旅在此前战斗中战败溃散，其余部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所以哈尔滨保卫战可以说是吉林东北军抗日部队的决死之战。东北军入关之后，国民政府对其进行改编时，东北军一个旅都是原封不动编成一个师的，因此集中在哈尔滨的中国军队也有4个师又1个团之众，对决日军1个师团外加伪军6个旅还是很有一拼的。 但是由于东北军主力放弃锦州，张学良又取消了辽吉黑三省原东北军部队的正规军番号，以表示东北无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作战，便于国联干涉。所以这些部队都可以说是东北军中的弃儿，他们既丧失了武器弹药的补充，也没有后援可以期待。而日军的增援部队正从本土和朝鲜不断调入东三省，所以此战的胜败并没有太大悬念。那守军为何还要打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抗日，有的出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有的是因为受敌伪压力而决心保护自己利益。但无论如何，在已经被抛弃的情况下选择抗日作战而不是投敌叛变，这些将领们都可称好汉。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部队已经被割断敌后，完全不可能撤回关内。而北面的苏联刚刚和东北军打了一场中东路战争，就算前去托庇，也很难想象布尔什维克会善待他们这些中国白匪。战难取胜，但非战即降。艰难之下，这些中国旧军人毅然选择了守城抗战，这就是把他们称作好汉的原因。哈尔滨保卫战从1月25日开始到2月5日弃守，共打了11天，前后三次大战。第一阶段，从1月25日到1月28日，如同进攻齐齐哈尔一样，日军进攻哈尔滨依然以伪军打先锋。1月25日，西夏手下的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琛成率伪军大举进犯哈尔滨，到达南郊。匆忙来援的24旅李渡部迎头拦截，冯占海等部出击截杀。由于伪军中有大量原东北军官兵不愿打自己人，战斗结果于琛成大败。日军虽出动炮兵协助作战，但也无济于事，反而是进行空中侦察的炮兵观察机一架被击落，其上的清水大尉阵亡。第二阶段，从1月29日到1月30日，日军长谷部旅团进犯哈尔滨门户双城，守将22旅旅长赵毅先发制人，首先夜袭于琛成留下监视哈尔滨方面的刘宝林混成旅。由于当时局势复杂，刘宝林误以为哈尔滨守军即将妥协，措不及防，4000人的一个旅被打得全军溃散。29日夜，赵毅重演夜袭一幕，偷袭了攻占双城正在休息的长谷部旅团。虽然日方记载伤亡不到百人，但也称长谷部旅团长几乎被俘，看来所受损失不小。不过30日天亮以后，日军飞机掩护援军攻击赵毅部，赵毅抵挡不住，败回哈尔滨。赵毅孤军作战失利，暴露了哈尔滨群龙无首的问题。在哈各部于1月31日公推伊兰镇守使兼24旅长李渡将军为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署保卫哈尔滨的作战，但为时已晚。守军在东北军中都不是一流部队，所以才未随省主席张作相入关参加内战，其装备不佳，兵员素质也较差。赵毅的战败说明其战斗力与日军有一定差距，而且各部之间互不同属，相互之间缺乏策应，整合也非一日之功。同时经过外围几次战斗，赵毅的22旅伤亡惨重，李渡仅仅带来一个团，也和冯占海部一样受到较大损失。1月3日，日军集中兵力攻击李赵两部， 战斗中行战青旅又因军心不稳溃散，最终哈市于1月5日弃守，李杜、丁超、赵毅等率军退往伊兰，哈尔滨保卫战结束。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小，但中方记录中始终没有这次战斗的影像资料。在日本发现的这些照片，或许正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这次战斗的风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画册》当中，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画册中引用了一张当时日军前线记者拍摄的照片，内容是两名被俘的东北军士兵。无独有偶，在1934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史》上也有两名被俘的中国战士。仔细看来，我们会发现这两张照片居然拍摄的是同样两名中国士兵。时隔半个多世纪，那种不逊和不甘依然在这两名一年长一年轻的战士眼神当中依稀可见。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两名战士的姓名，也无法知道他们被俘的经历，但是仅仅从照片说明可以看到，他们是在盘山战斗中和日军交手以后被俘的。日军记载，1931年12月28日，在盘山日军装甲部队与约300名中国骑兵交手，中国军队在遭受较大损失以后撤离。这两名战士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提起盘山，更多的时候被提到的是蓟县盘山，这里是冀东最早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包森等率领游击队和一批地方干部到达盘山。1940年秋，冀东西部地委冀东专署也在盘山成立，田野任书记，焦若愚任专员。此后盘山根据地在战斗中日益巩固，成为河北东部抗战的重要据点，而他的两位开创者田野和包森也先后在惨烈的战斗当中牺牲。而人们常常会忘记，在东北也有一个盘山。辽宁省盘山县位于沟营县上，是警戒日军从营口进袭锦州的前哨阵地。1931年秋冬，东北军在锦州设防，与侵占沈阳的日军对峙于此。这个盘山也曾是抗日的最前线。经过张学良的中学同学蒋武堂中校教官李纯华苦心经营，于1931年冬成立的辽南义勇军九路司令三个支队中，有三个司令一个支队都活动于盘山境内。由于辽南义勇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东北义勇军前身之一，因此也可以说义勇军的建立与盘山有很深的渊源。在日军1931年年底进攻锦州过程中，义勇军也曾在盘山与日军多次展开激战。然而这两名被俘的战士似乎并不是义勇军所部，这是因为他们的军服整齐，显示其为正规军，特别是标示军衔的领章，说明其属于东北军的正规部队。辽西义勇军也有穿着东北军军服的，但没有军衔。在盘山，东北军正规军也曾经进行抵抗。查看资料，在辽宁历史事件中1931年12月条目当中有记载，29日上午10时，日军反扑渡过辽河中心占领田庄台，日军300余人 坦克车四辆、飞机四架向大洼盘山进犯。我东北军19旅655团两个连在营长李继民指挥下英勇阻击日军，日军不断增兵，在日军猛烈炮火攻击下，东北军阵地被炸毁，战士顽强抵抗，至死不退。飞机投弹数十枚，二连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午后一时，盘山县城沦陷。李继民部正是一个东北军视为骄傲的骑兵营。第19旅即北军陆军独立第19旅，旅长孙德全，原为黑龙江省主席万福林所部，在沈阳失守以后，从关内驰援锦州，在锦州外围曾和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锦州撤退以后，该旅曾参加热河抗战，后编为68军119师，在九江防卫、黄梅反击战役中屡立战功。从服装和时间来推算，这两名被俘的东北军战士或许属于李继民营。他们屡次出现在日军镜头当中，也说明当东北军1931年在锦州真正以保卫家乡的心情投入战斗时，日军要抓到俘虏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细读日本方面的战史，却发现这支东北军骑兵的战斗打得异常悲壮。他们是在试图袭击日军加村旅团司令部时，遭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反击而全军覆灭的。根据日方后外，这支中国骑兵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日方旅团长加村少将已经亲自持枪投入了战斗。但是日军战车的加入使战斗变成了一边倒。中国骑兵或许不了解战车的战斗性能，他们挥舞马刀勇敢地冲向日军装甲车，最终在漫天的弹雨中纷纷倒下。文字的描述多少有些苍白，但当时日本摄影师留下的历史图片真实记录下了这次发生在盘山黄家屯附近中国骑兵以血肉之躯冲击日军坦克的战斗场面。在二战的欧洲战场，据说波兰骑兵曾经在骑士的荣誉感和对现代化兵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用长矛向德国坦克发起过冲击，结果全军覆没，并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然而面对这支勇敢地冲向日本坦克的中国骑兵，我们却没有感到任何可笑，所能感到的只有尊敬。因为那是一个弱国的子民在展现祖先沉淀于他们血液当中的刚勇。不过李继民营的抵抗只能算是东北军在辽南抗战当中的一曲绝唱。因为就在他们于盘山与日军激战之时，上层已经决定弃守锦州，东北军官兵纷纷撤回关内。为了尽量减少对日军的刺激，张学良还取消了尚在敌后的东北军各部之正规军番号，从此在东北战场上，东北军正规军变得难寻踪影。盘山之战可算整个东北战局的缩影。1931年年底，在东北战场上，抵抗力量的主力从正规军逐渐变成了义勇军。东北抗战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1933年出版的《战地照片集·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当中，出现了下面这张照片。几名日本僧人 守护在车站迎接三名在东北战死日军的骨灰盒。这种场景并不新鲜，因为据统计，日军攻占东北以后，由于东北军民的强烈抵抗，关东军几乎每个月都要运送50名左右日军战死官兵的遗骸回国。新鲜的是，这三个日军军衔都不低，胜日真良和井上辰龙是少佐，军衔最高的渡边秀人干脆是中佐，三人都在同时同地阵亡。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轻松干掉几个日本大佐或者将军的镜头，但真实的抗战中，击毙一名日本佐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平型关那种大战，结果也不过击毙两名日军中佐而已。所以在东北战场上，一次击毙一个中佐、两个少佐，这样的战斗是很值得跟踪一下的。对此战，中方也有记载，称这是日军与驻扎海拉尔的所谓国际警察队联络的一架飞机。1932年9月27日，该机因不知爱国将领苏炳文将军已经在当日誓师抗日，在海拉尔机场即将着陆时，遭到苏炳文、张殿九部队猛烈射击，驾驶员慌忙改飞满洲里，在满洲里机场又遭到起义部队射击，该机辗转飞到碾子山附近时，由于缺油而降于甘南境内王大罗屯北五道梁子山上。飞机上的日军与当地倾向抗日的自卫队交火，于焚烧文件以后被打死。上面所说的所谓国际警察队，由日朝中三国人员组成，实际受日军控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对于这场战斗，日方是怎么记录的？在这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紧紧跟随，爱如潮水。

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第二台开个又连单。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达拉斯枪声骤然响起，美国第35任总统中枪倒下。 到底是谁刺杀了总统？ 时至今日，肯尼迪遇刺的各种调查已有了36个版本，然而真相却依然是扑朔迷离。惊天刺杀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黑幕？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解码真相。达拉斯，谁终结了肯尼迪？ 1963年11月22日上午，美国中部时间11点37分，空军一号总统座机降落在达拉斯西北11公里处的艾蒂机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同夫人杰奎琳来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明年举行的大选做准备。总统车队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开进了达拉斯市区，所到之处拥挤着欢迎的人群。当肯尼迪的车队拐入埃尔姆达街时，意外发生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的第35任总统，当街倒在了枪口之下。此时12点刚过。按说，在如此严密的安保之下，凶手行凶之后一定插翅难逃，事实的真相很快就会公诸于天下，因为他行刺的对象毕竟是美国总统。但是关于肯尼迪遇刺的真相，至今已经有了36个版本，可至今真相依然 扑朔迷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8个和肯尼迪遇刺案有相关联系的人莫名其妙地死掉，而每一次只要展开重新调查，就会有人离奇死亡。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肯尼迪？刺杀是个人行为还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如果真的有黑幕，那这后面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更加巨大的阴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这就是当时肯尼迪乘坐的汽车，这是一辆产于1961年的林肯康提南多豪华敞篷汽车。前面坐在司机旁边的是特工罗伊·克莱曼，第二排坐的是州长约翰·康纳利和他的夫人纳利，第三排坐的才是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夫人杰奎琳。这辆车本来是安装了防弹罩的，但是为了让达拉斯市民一睹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芳容，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对达拉斯市民的信任，肯尼迪让特勤人员拿掉了防弹罩。我们再来看一看肯尼迪车队行进时的周边环境。车队所要经过的道路两旁，楼房上的窗户全部被打开了，人们都在透过窗口观看这一盛况。同时在欢迎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持批评意见的团体和个人在高举着各类抗议的标语进行示威活动。但总的来说，肯尼迪车队的行进还算是顺利的。在美国中部时间12:30左右，总统车队在迪利广场往右转上了休斯顿大街，这样车队就正好面对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有人也翻译成德州学校图书仓库大楼。然后总统车队又向左拐上了埃尔姆大街，这条街两旁的树木比较矮小，围观的市民也比较少，前面还有一个铁路立交桥。此时总统车队仍然保持着15-20公里的时速在埃尔姆大街上前行。所有人此刻都处在喜悦兴奋的状态中，第一夫人杰奎琳的风采也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这个时候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一声枪响的时间是12:30:30，刚才的影像当中我们看到了肯尼迪突然用手捂住了脖子，好像是喉咙被击中了。但紧接着第二声枪也响了，第二枪看起来击中了肯尼迪的后脑勺，他的头猛地向后边倒去，子弹很有可能打飞了他部分头盖骨。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鲜血和脑浆喷涌而出。这段震撼的影像是达拉斯的一个裁缝用8毫米的家用摄影机记录下来的。 刺杀发生后，总统车队迅速地离开了迪利广场，沿着斯戴蒙斯高速公路驶往6.4公里以外的帕克兰纪念医院。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美国中部时间13:38，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第一个将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通过电视报道了出来。 From Dallas, Texas, the flash apparently official President Kennedy died at 1 p.m. Central Standard Time, 2 o'clock Eastern Standard Time, some 38 minutes ago. 宣布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之后，一个小时，美国全国都陷入了一片混乱，所有的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刺杀了肯尼迪？刺杀发生后，达拉斯警察局立即出动了全部警力，对凶手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捕。而这里，就是总统车队曾经经过的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六楼，我们还原了当时的环境。在肯尼迪总统遭到枪击仅仅90秒钟之后，在这幢大楼附近巡逻的警察马里恩·贝克就接到了命令，立即赶到了这儿。搜寻到六楼的时候，马里恩·贝克很快发现到散落在仓库地上的一盒剩饭和一个褐色的纸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堆垃圾旁边的那个窗户。从这里望出去，就是埃尔姆大街肯尼迪遭到枪击的地方。马里恩·贝克大致估算了一下两者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是27公尺左右。我们来看，这个角度无疑是袭击总统车队的最佳位置，因为总统车队在经过这儿的时候是背对窗口，因此这个位置很难被发现。在接下来的搜寻中，马里恩·贝克又找到了一支口径为 6.5 毫米的意大利造卡尔卡诺 M9138 式手动步枪和三箱子弹，这就更加证明这就极有可能是刺杀肯尼迪的作案现场。据警察马里恩·贝克回忆，当时就在他刚刚赶到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时候，在二楼还曾经遇到过一名正在下楼的瘦弱男子，这名男子看上去非常平静，甚至还悠闲地买了瓶可乐之后才走出了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而这名男子很有可能就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凶手。那么这名嫌疑人究竟是谁呢？很快，这名瘦弱男子的身份就浮出了水面。这个时候离刺杀事件刚刚过去80分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939年10月18日出生，美籍古巴人，17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性格孤僻，射击成绩优异。1959年奥斯瓦尔德移居苏联，为了得到苏联公民的身份，他不惜割脉自杀来换取，但是苏联政府却对他置之不理。一个如此向往苏联公民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在两年之后带着白俄罗斯妻子回到美国定居呢？曾经有传闻说他是苏联派来的间谍。回到美国后的奥斯瓦尔德还经常惹是生非，曾经有一次还差一点成功地暗杀了美国反对古巴共产主义的埃德温·沃克将军。就在刺杀肯尼迪案发生之前的两个月，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教科书仓库的大楼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奥斯瓦尔德就是刺杀凶手的话，那么从他得到这份工作开始，肯尼迪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刺杀发生后，奥斯瓦尔德不是很淡定地离开了现场逃脱了吗？警方后来又是怎么样抓到他的呢？ 美国国家历史频道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奥斯瓦尔德走出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后，他在埃尔姆大街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下车后又坐出租车回到了家中。四分钟后，奥斯瓦尔德离开家，前往德克萨斯剧院观看电影《战争是地狱》。最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就是在这里将他逮捕的。 奥斯瓦尔德被捕后，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长达11个小时的调查审讯。与此同时，警方还在他的家中 搜查到了用于购买枪支的兵役登记表。我们找到了这份档案，这是一张假的兵役登记表，左上角第一行有这样的字样：美国义务兵制，兵役编号为4222-439332。我们看到的奥斯瓦尔德的照片确实是他本人，但名字却是假的。在左边的这栏签字栏上，经过警方确认，笔迹还确实是奥斯瓦尔德本人的，并且警方还在作案的枪支上面提取到了奥斯瓦尔德的指纹。这样看来似乎证据确凿，可是对于这些强有力的证据，奥斯瓦尔德却完全无视。他不仅予以坚决的否认，还大喊着说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他只是个替罪羔羊。 为何刺杀肯尼迪的疑凶刚刚浮出水面就被当地黑手党枪杀？ 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杀死奥斯瓦尔德呢？ 为什么人们认为沃伦委员会的庭审录音似乎隐藏着更大的惊天秘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在奥斯瓦尔德被捕后的两天，他就再没能开口说话，因为他在70名达拉斯警察的眼皮底下被人击毙了。1963年11月24日早晨，达拉斯警察局准备把嫌疑犯奥斯瓦尔德从警察局总部转移到县监狱。我们来看一段当时达拉斯电视台拍摄的影像。 转移这样的重大嫌疑犯自然是戒备森严，但是为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拍摄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记者们还是蜂拥而至。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一次事先毫无征兆的凶杀就这样在70名达拉斯警察和无数记者的面前发生了。奥斯瓦尔德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腹部，当即毙命。警方很快就证实开枪的人叫杰克·卢比。那么这个杰克·卢比又是谁呢？杰克·卢比案发时53岁，他在达拉斯开了一家马术俱乐部，是当地黑手党的小混混，整天干着跟毒品和赌博相关的勾当。杰克·卢比的出现使得肯尼迪遇刺案更加扑朔迷离起来。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杀死奥斯瓦尔德呢？按照杰克·卢比自己的说法，他完全是出于对肯尼迪总统的敬爱以及对凶手的仇恨。可是后来的调查表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是说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暗杀阴谋。嫌疑人奥斯瓦尔德被枪杀5天之后，也就是1963年11月29日，林登·约翰逊总统亲自任命了一个由当时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彻底调查这一谋杀案。沃伦委员会直接提审了杰克·卢比。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审讯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Mr. Chief Justic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I cannot tell the truth here in Dallas? That there are people here who don't want me to tell the truth? Mr. Ruby, I don't see why you don't just tell us now. My life is in danger. If you request that I go back to Washington with you, that is, if you want to hear further testimony from me, can you do that? Can you take me with you?See, if I'm eliminated, there won't be any way of knowing any bit of the truth pertaining to my situation. 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杰克·卢比非常急于想离开达拉斯，而且他似乎肯定地知道一些惊人的真相。也许这和刺杀肯尼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沃伦大法官似乎并不急于听他想说的， 这就有些违背常理了。而且涡轮委员会还在调查报告中肯定地说，杰克·卢比的行为和背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他与任何人合谋杀害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为什么对如此重要的证人，涡轮委员会会是这样一个态度呢？难道他们真的有什么需要掩饰的吗？杰克·卢比犯案之后很快就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并没有执行，因为他的这个案子里疑点实在是太多。可是几年之后，当司法机关决定对杰克·卢比的案子进行重审的时候，他却因为癌症死在了监狱里。这个时候是1967年的1月，这样一条原本可能引出背后真相的线索被无情地掐断了。经过长达10个月的调查取证，涡轮委员会交出了报告，这就是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简称涡轮报告。关于刺杀，这里边有8项总结，其中有几条是这样的，上面这样写道：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承认所持步枪是用于刺杀肯尼迪总统和击伤州长约翰·康纳利。二，在暗杀的早上，曾带着这支步枪进入了仓库大楼。三，暗杀时间，子弹从窗户射出的角度，都与肯尼迪总统遇害的位置相吻。就从前面3点的结论看起来，奥斯瓦尔德是凶手，毫无疑问。最后，涡轮报告把他的犯罪动机归结为对一切权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结论中还排除了苏联古巴插手的可能，以及美国政府和其他任何机构参与的说法。也就是说，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只是个偶然的意外。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话来说，这是从头至尾只是一个美国的悲剧。但是涡轮报告一公布，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抨击，这里面有很多是研究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专家，可美国政府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完全相信涡轮委员会所有的调查结果。其实从刺杀发生以来，就有种种迹象和证据表明，并不能确定奥斯瓦尔德就是刺杀肯尼迪的唯一凶手。为什么这样说呢？ 肯尼迪总统被枪击的全过程大约6秒钟的时间，而这6秒钟内一共有3颗子弹发出。 问题出现了，有人质疑教科书仓库大楼里所发现的那支卡尔卡诺 M9138 式手动步枪，6秒之内能够连续发射出3颗子弹吗？1991年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7 seconds. And that's without really aiming. The key is the second and third shots came almost right on top of each other. It takes a minimum 2.3 seconds to recycle this thing. 实验证明，这种枪在6秒的时间之内是根本无法打出3颗子弹的。抛开6秒的时间不说，这支手动步枪发射过3颗子弹的说法，能够站住脚吗？涡轮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子弹是从教科书大楼的6楼发射的，一共打了3发，其中一发击中了坐在前排的州长康纳利。首先，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肯尼迪的脖子，同时也伤到了州长康纳利。第二颗子弹 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子弹打在了地面上溅起的水泥残片，却伤到了一个远在270英尺外，也就是82米远的地方的另一个市民，他叫詹姆斯·泰格。当时他站在地下通道的旁边，第三颗子弹就是最致命的那颗，击中了肯尼迪总统的后脑勺。这就是涡轮委员会总结出的三颗子弹的去向。不过关于子弹的来龙去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在1988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刺客们的踪迹》。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击中肯尼迪和康纳利州长的那颗子弹实际上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留下了7处枪伤，一颗子弹可以造成7处枪伤，那这颗子弹也太神奇了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累不累？战场。